恭读宗徒大事录，后编宝录事录。宝录初次出外传教，第十三章。在安提约基亚教会中，有一些先知和教师，其中有巴尔纳伯和号称尼格尔的西满，有基类乃人路基约和与分封侯黑洛德同乳的马纳恒，还有扫路。他们敬礼主和进食的时候，圣神向他们说，你们给我选拔出巴尔纳伯和扫路来，举行我叫他们要行的工作。他们遂进食祈祷，给他们敷了手，派他们走了。二人既被圣神派遣，遂下到色楼基亚，又从那里乘船往塞浦路斯。他们来到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宣讲天主的圣道，还有若望做助手。他们走遍了全岛，直到帕佛，遇见一个犹太人，他是个术士，也是假先知，名叫巴尔耶稣，他常同斯尔爵保禄总督在一起。总督是个聪明人，他邀请了巴尔纳伯和扫路来，想听天主的圣道。但那术士厄吕马，这是他的希腊译名，却反对他们，想法颠覆总督的信心。扫路也即是保禄，充满了圣神，定睛望着他说，你这满怀各种欺诈和各种奸恶的人，魔鬼的儿子，一切正义的仇敌，你还不停止颠覆天主的正道吗？现今你看，上主的手要临于你，你要变成一个瞎子，看不见太阳，直到一个时期。立刻昏黑和幽暗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来回摸索，找寻领路的人。那时总督看见发生的事就信了，很惊讶主的道理。以后保禄和同他一起的人从帕佛乘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培尔格，若望却离开他们回了耶路撒冷。他们由培尔格经过各处，到了佩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。安息日他们进了会堂坐下，在朗诵法律和先知之后，会堂长派人问他们说，人人弟兄，你们若有什么劝勉民众的话，请说吧。保禄就站起来打手势说，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，请听。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拣选了我们的祖先，当着百姓寄居埃及时，天主就举扬了他们，以大能的手臂从那里领他们出来，大约四十年的功夫在旷野中容忍了他们，灭了在可那罕地方的七个民族以后，就把那地方分给他们作为基业，约有450年。此后又给他们立了民长，直到撒母耳先知时代。从那时起，他们要求一位君王，天主就给他们立了本雅民族人克氏的儿子撒乌尔为王40年。把他撤职以后，给他们立了达卫为君王，天主为他作证说，我找到了叶瑟的儿子达卫，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，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。天主按照恩许，从他的后裔中给以色列兴起了一位救主耶稣。若翰在他来临以前，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讲了悔改的洗礼，及至若翰将完成自己的任务时，说道，我不是你们所猜想的那位，但是看，他在我以后要来，我不配解他脚上的鞋。诸位人人弟兄， 亚巴郎的子孙和你们敬畏天主的人，这救恩之道正是给我们赐下的。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首领不认识他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诵读的先知的预言，就判决了他，而应验了这些预言。他们本来找不到一条死罪，却要求比拉多处死了他。论他所记载的都成就了以后，就把他从木架上卸下，放在坟墓里。天主却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。他多日显现给同他一起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去的人，这些人就是现今在百姓前给他作证的人。我们现今也给你们报告喜讯，就是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，天主已给我们做他们子孙的完成了，叫耶稣复活了。就如在第二篇圣咏上所记载的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论到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使他不再归于腐朽，曾这样说过，我要赐给你们许与达味的圣善忠实。为此又在另一处说，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。达味固然在自己活着时奉行了天主的旨意，但是他死了也归到了自己祖先那里，且见到了腐朽。但天主从死者中所复活的那位却没有见到腐朽。所以诸位人人弟兄，你们必须知道，就是借着这耶稣给你们宣讲了赦罪之恩。凡在一切你们凭梅瑟法律不能成义的事上，凭着他凡信的人都可成义。所以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叫先知书上说的话来到你们身上。藐视的人哪，你们要看，要惊讶，要消失。因为在你们的日子，我做了一件事，即使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也必不信那件事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众人要求下一个安息日再给他们讲这些事。会众散去以后，有许多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虔诚人随从了保禄和巴尔纳伯，二人同他们谈话，劝他们务要坚持天主的恩宠。下一个安息日，全城的人几乎都聚集了来，要听天主的圣道。犹太人一看见这么众多的人，就满心嫉妒，反对保禄所讲的，且加以辱骂。保禄和巴尔纳伯却放胆地说，天主的圣道本来应讲给你们听，但因你们拒而不受，并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看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，因为主如此命我们说，我已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，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外邦人听了都很喜欢，赞美主的圣道。那些被预定获得永生的人就都信了。主的圣道遂传遍了那地方，犹太人却挑唆敬畏天主的尊贵妇人和城中的要人，发动迫害保禄和巴尔纳伯，把他们驱逐出境。二人就把脚上的尘土向他们服下，往伊科尼翁去了。门徒都充满喜乐和圣神。